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審議通過特區政府提出的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括弧綜合修訂條例草案。從此之後，黨國體制極權統治之下，即使鳥籠式的政制改革亦都成為歷史。香港僅有的民主、人權、自由、法治亦都蕩然無存。毓民耳談搞事錄經典重溫這個節目的第一輯，不堪回首話政改，就是毓民在立法會爭取民主、枉赤直尋、都不妥協的活生生歷史見證。 黃毓民議員， 多謝主席。八九不離十，即係你可以收工啦，係咪？主席，一個規程問題，究竟五步曲個步字，你中文好啲，係一步一步步行個步啊，定係部分個步咧？ 這個是不是規程問題？這個問題呢，司長可不可以解釋一下，通常呢五部曲或者幾多部曲呢，就用部分的部，但我注意到你寫這個五部曲呢，有個引號括住它的， 不是規程問題，你都答 得黃毓民議員，你都知道呢，香港現在我們很時興的一件事呢，就專門將一些字呢，就本來正當的用法就加個引號落去咧，就改。 你真係講得好啊！呢個咪唔正當嘅諮詢咯，係咪行歪路咯？正有此意，多謝主席。 如果你問咗你嘅問題，請你坐。 未啊未啊！我而家係到我嘅問題啊，大佬，我係問你啫，正話你中文好過我啊嘛。咁你而家講咗啦，應該係部分個部啊嘛。咁咪到我問問題啦。 你 唔好剝奪我時間啊，大佬，啱唔啱先？2004年人大釋法就否決了2007、2008的雙普選訴求，2007年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就否決了2012雙普選。嗱，我費事趌你，你是奴才，冇計嘅。 黃毓民議員， 唔係我要問問題啦，我呢個係前文嚟噶，主席。好啦，如果諮詢的結果主流的意見是要何俊仁辭職公投，公民提名，冇篩選。普選行政長官同你呢個五部曲，或者呢個所謂人大決定、人大釋法不符，咁你點先？係咪哪怕係香港人一半以上嘅人要求公民提名，冇篩選一人一票選特首，你都反對？ 黃毓民議員，請坐低，司長。葉國興議員， 議員個嘅用詞是否合適呢？會有否侮辱或者是不禮貌或者是有侮辱性的詞語？ 葉國興議員提的問題呢，不是在本會第一次發生，我借這個機會也提一提，議員在發言的時候呢，不應該有對其他議員或者官員有侮辱性或者冒犯性的用語的。但是呢，議員都知道過往如果有議員是作出這樣的行為，有其他議員指出呢，我們一般的做法，我們只能夠是暫停那個會議，然後我會要求有關的議員考慮收回他所說的說話。大家都知道呢，不久前有一次的行政長官答問會上面都發生過，我當時決定我不暫停會議，因為我認為我們直播的會議，市民公眾是要求我們充分利用我們的時間來到去給有關的官員答問，而不是聽我們去爭拗某一些侮辱性的說話是收不收回。我亦都是希望議員同意我們這個這樣的做法，一方面跟著下來發言的議員呢，請你不要再用冒犯性、侮辱性的說話。梁國雄議員，什麼問題？ 說真實說話是侮辱他人的嗎？ 梁國雄議員，你這個說話本身就有冒犯性，請你坐下。 我再想問的，如果是不斷好像 繼續有侮辱性或者係冒犯性嘅語言，係咪你咁樣嘅處理會助長呢種咁樣嘅作風？ 議員當然可以提出，喺大會上邊咧，我係會作出我認為合適嘅決定。剛才黃毓民議員係提咗一個問題，司長請你回答。 多謝主席。 對唔住，黃君議員。 提出問題的議員已經自動離開會場，是不是這個問題不應該再問呢？不需要再答呢，主席。 黃君議員，如果你熟悉我們的議事規則呢，你知道議員提了一個問題呢，官員是否作答呢，跟那個議員是否留在那個會議廳是無關的。司長請你答作答。 主席，規程問題，即是剛才呢，你就以我們希望有一個充分的時間去討論我們現在的議事，而不去處理一些冒犯性的語言。我認為呢，這個會造成呢，就是習非成是的議事 的規程。那我覺得呢，主席是應該要加以處理的。 我聽到議員的批評了，司長請你回答這問題。對不起，林大輝議員。 提出要裁決的，其實你要先做一個裁決才可以。 我已經做了一個決定，請議員 裁決他當時黃毓民說這句說話是否有冒犯。 林大輝議員，現在並不是你發言的時間，司長請你請議員讓司長回答剛才黃毓民議員提出的問題。司長。 多謝主席。黃毓民議員在他的提問裏面呢，是做了一些假設，就話在往後我們的市民在個諮詢期呢，會採取一些什麼的立場或者什麼看法。我就不打算評論他對於這種的現象或者這個市民的看法的預測，但是我深信廣大的市民呢，都是理性務實的。廣大的市民呢，亦都是會同意在今次一個咁嚴肅的課題裏面呢，我哋係必須要嚴格依法嚟到辦事，而唔係天馬行空咁去隨便講出一啲可能同法律依據呢相違背嘅意見。多謝主席。 多謝主席。因為我一早係舉咗手，因為我過隔離開保險啊，唔夠人啊。主席，嗱，而家成個焦點咧就喺嗰個所謂2017年嘅行政長官選舉，係嘛？咁喺呢個689報告裏邊咧，就話2016年立法會嘅產生辦法就唔需要作修改，即係附件二唔使改，係嘛？嗱，基本法本身咧就絕對冇為立法會實施普選設限嘅，而呢個所謂限制咧，即係話立法會實施普選只能夠喺2020年，同埋一定要行政長官普選之後先決，即係去。搞這個立法會補選呢，就是完全是人大常委會一個決定來的，這個是僭建的，如果你問我，我認為包括2004年的人大釋法都是一個僭建，這個公然與民為敵，好像你林鄭月娥那樣，所以人大常委會他隨時都可以收回，如果香港有足夠的民意壓力，他是不是可以收回呢？是不是可以改呢？關起門幾條人做一個決定而已嘛，是不是？但是你們這班奴才就不是，你就揣摩他的意思，是吧？那個報告照足他的版本來做，還要做得徹底一點，是吧？即是我對泛民主派在2016那個即是立法會的產生辦法裏面呢，即是他們沒有徹底提出取消這個功能組別呢，我是覺得非常之遺憾的。不是又是改，可以改附件二而已嘛。你現在向他提出要求修改附件一，那是不是可以改為附件二啊？一樣得啊？什麼道理不得啊？你解給我聽。不得的道理就是共產黨不給嘛。咁你呢班奴才，咪一樣係喺度裝腔作勢，欺壓香港人。你既然附件一可以修改，點解附件二唔可以修改？你話俾我聽，點解唔得啊？即係等於我哋提全民制憲、重新立約、公民提名、普選特首，修改基本法咪得？點解唔得啊？基本法有唔得咩？仲有你而家唔係循序漸進嚟啊，大佬，係咪？如果你2016年嘅立法會嗰個選舉辦法停留不變，喺個選舉。嗰、那個議席嘅數目同埋比例不變嘅話，喂，你點樣循序漸進啫？嗱，譚志源去回應即係話嗰啲人嘅質疑嘅時候就話嗱，淨係議席數目同埋比例，其他都可以喐嘅。你2008年到而家喐過咩啊？譚志源，你話我聽。2008年到而家喺議席數目同埋比例之外， 關於呢個立法會嘅產生辦法、選舉辦法，你改過啲咩啊？乜都冇改過，竟然公然喺度欺騙香港人，係嘛？除咗議席數目、議席比例不變，其他都可以改，本地立法可以改。你本地立法改過啲咩？你譚志源話俾我聽，幾個都落地獄嘅。我話俾你聽，呢班人廢柴。 唔可以。 公然與香港人為敵，我點解唔講得而家？繼續講添啊！廢柴落地獄，公然與港人為敵，兩個司長一個局長，全部都共產黨奴才，全部都係廢柴。你今次呢個諮詢報告仲有灌水作假，我話俾你聽，你唔使回應我嘅，我繼續鬧你㗎啦。 時間夠，下一位。 黃宗文議員， 主席， 輕本佳人奈何作賊，喺呢個諮詢報告，即係話要啟動呢個諮詢之前咧，喺立法會大會，我已經話你哋係給奴才作奴才的。呢個係一組照劇本嘅搬演，你係其中一個角色嚟，就係奴才嘅奴才。喺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你嚟嘅時候，我叫你三位落地獄，物為言之不預，一早就話咗俾你哋聽啦，係咪？包括我右手邊呢班人。你要在個基本法框架裏面跟你講數，那咪即是白講啦，係咪？在你呢份諮詢報告裏面，或者你所有呢啲相關文件，我哋冇辦法而家仔細睇嘅，因為今日你先擺台面嘅。但係聽你頭先嗰個答問咧，就知道，喂，呢個係假諮詢嚟噶嘛？神早都講咗噶啦，我係咪？係徹頭徹尾假諮詢，一切按劇本嚟做噶嘛？呢、這個劇本係共產黨寫噶嘛？而家呢啲所謂五部曲，都是行禮而遇，仲有你冥顽不灵，个布字错咗，系都唔肯改，系咪？就证明你冥顽不灵啦嘛！净系一个咁简单嘅细节，睇到你呢班真系，唉，个个读饱书，轻本佳人奈何作贼？嗱，隔篱呢班人所代表嘅民意，喺上次选举100万张选票，真普联提嘅呢个方案，我系唔同意嘅，因为有提名委员会。仲有公民提名、政黨提名，有俾提名委員會確認，我一定係唔會贊成嘅。但係你喺呢一份報告裏面，你絲毫冇考慮到呢一啲咁嘅意見。喂，唔係咁簡單，好似你講嘅一些在法律、政治和實際操作上均難以得到落實嘅建議，所以唔可以虛耗呢一個時間同埋精力。點解你唔話俾你啲老細聽可以修改基本法㗎，Sir？是不是是可以修改基本法，这些就不是即是在法律和政治现实上面，是不是得即不可以落实的基础。你在个报告没有提到可以修改基本法，没有嘛。小弟呢本来就提了一个动议辩论，7月9号在大会上就可以辩论的，但是奈何拉布，于是要即是下一个会期呢才可以提。嗱，我嗰個提案內容一讀一次俾你聽。本會要求行政長官及問責官員總辭，由公務員維持特區政府的日常運作，並隨即組織修憲港事委員會修改基本法。新憲法將以世界人權宣言及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為基礎，準確釐定香港自治權的範圍，以及國防與外交事務的定義，制定公投法，讓港人有創制及復決法律的權利。亦制定政党法，规范政党运作，以及政治献金法，要求政党公开所收取的政治捐献，容许行政长官候选人有政党背景，立法会议员提出涉及政府的政策法案无需获得行政长官的书面同意。新宪法获港人公投通过后，举行公民联署提名行政长官及立法会双普选，体现直接民主，实现真正港人治港。这个就是小弟的意见，過去講過好多次，而家成係立法會即將會辯論嘅一個動議 ，OK， 會留喺立法會嘅議會嘅記錄裏面。大概有啲人，包括我隔離左右啲人都會認為我應該係青山神經病於龍鱗丑，因為呢個係不可能實現嘅，係咪？但係公民提名一樣嘅啫，公民提名就可能喺葵涌醫院鱗丑，係咪？即係話。你要修改基本法的嘛，是不是？在整个政改的讨论关乎香港，尤其是我们下一代未来的前途幸福，修改基本法。 李国麟议员。 在这个报告上提出，所以你这班奴才、狡诈。 黃毓民議員，你的時間多。李國麟議員。 黃毓民議員。 多謝主席。我們覺得這個諮詢呢就必然是一個假諮詢的。你三位呢就有機會落地獄的，我告訴你。香港的民主進程就會葬送在你三位手裏面，如果你講到自己咁巴閉的話，是不是？第十九層，是不是？你是在落地獄啊，你三條友。 不要個人攻擊好嗎？黃毓民 議員，《水滸傳》有一句，叫做你這個給奴才做奴才的奴才。喬曉陽就是共產黨的奴才，李飛是共產黨的奴才，你今天做李飛和喬曉陽的奴才啦。 黃毓民議員，我再提醒你一次，請你講翻個諮詢文件的內容，不要作個人攻擊。 兩個 AO， 一個律師，你識咩政治啫？係咪？你基本上就是共產黨的工具，係咪？兩個 AO， 一個律師，你識咩政治啊？你，我話俾你聽，公民提名唔得，咩叫機構提名？就45有講，咁你都噏得出，係咪？哦，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提名，咁個就叫做機構提名啦。咁你都解得出，林鄭月娥，你做 AO 出身技術官僚，你而家擔負呢個政治任務，就準備落地獄。我話俾你聽，因為你個生安白做，禮橫折曲，變章取義。 嗱，你如果 我話俾香港，除咗搞革命冇第二條路嘅，唔係掟你雞蛋啊，就嚟掟你汽油彈啦。我話俾你聽，林鄭月娥，唔好以為好得意啊！而家香港呢個困局， 嗱，黃毓民議員，你唔好再講一啲恐嚇性嘅言辭嚇。如果係咁咧，我係唔俾你發言嘅。 我話俾你聽，呢一個政改就一定係一個假諮詢，香港人要睜亮眼睛。泛民主派亦都唔好有得入閘就屎都食，有冇篩選，你都要堅持嗰個公民提名，冇得傾，由香港人去提名一個候選人出嚟，或者三個，或者四個，就唔係有得入閘屎都食，冇得傾。基本法可以推倒重來，全民制憲，重新立約，香港係需要搞革命嘅。而家就睇香港人啫。香港人如果繼續做鵪鶉，咪任你哋擺布咯。好簡單嘅啫，我哋會不斷落街去宣揚呢個政改係假諮詢。共產黨一黨專政底下，揾你呢班咁嘅工具，揾你啲奴才嘅奴才嚟做諮詢，到最後個局都係緊嘅啦，擺好曬喺度嘅，全部預存立場嘅睇份諮詢文件，全部有預存立場，冇得討論嘅，然後話有得討論，呢啲係咪欺世盜名咧？係咪呃細路咧？係咪欺騙香港人咧？你唔使擰頭啊，林鄭月娥，你哋落緊地獄都得啊！講完。